叫我停下来，把心打开，带给你爱，全世界的爱。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，如果少了爱，世界一片空白，一生的最爱，甜蜜的爱，不知我和你，人人都分享。路漫长的路，曲折的旅途，追求幸福，我找到自己的路，不要叫我停下来，把心打开，带给你爱，全世界的爱。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，如果少了爱，世界一片空白，一生的最爱，甜蜜的爱，不知我和你，人人 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。

寂寞、哦哦、不想听他们说的，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、哦哦哦

就像我拥有我很满足。